直播。 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Fresh Radio 强调一下我们的新鲜感。 对，这个您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收听到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易直播上搜这个九八二活力，不对，活力 982，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啦。 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的搜索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在右下角哦。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同时还有我们的微博的方式，微博当中会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大家都可以看到纳佐跟月月到底长什么样呢。 对，这个不仅仅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接下来呢，为您播出一条开学小贴士。 小贴士。 理性科学消费，加强自我保护。许多学校陆续开学，尤其是大学新生将从以往的家长代劳消费转变为独立的自主消费。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广大的大学生消费者注意理性科学的消费，掌握金融知识，加强自我保护，要根据实际需要选购学习用品以及电子产品，不要被商家打折促销或者是赠送礼品等活动所诱惑而购买一些不适用而且暂时不需要的商品，要了解商品打折减价的原因，并当场查验货后再付款。 哎，没错，大家都要注意哈。而且我们大学生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也要选择正规有正经的资质的购物平台，要选择信誉度较好的网店，注意辨别个别平台网店的恶意炒作、刷信誉度等等不法的经营行为，并且向卖家了解商品的售后服务，以免受骗。与此同时呢，在办理信用卡之前呢，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条件以及实际的消费需求，办卡之后要主动的了解使用规则，消费之后呢，要在规定期限之内及时的足额付款，要注重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资料，注意甄别银行要求确认资料的电话、短信等信息，以防不法分子假冒银行工作人员骗取个人资料。与此同时呢，要主动的学习消费维权法律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实体店消费要向经营者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和服务的单据，在网络购物时呢，也要主动的保留所购买商品的网页截图和卖家的聊天记录等等信息，作为维权的证据。 所以呢，以上说了这么多，最主要的还是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行 APP 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行，或者是登录中国国行的网站进行 APP 下载。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呢，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并把下载成功的界面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国行 APP 优惠码以及国行纪念品一份。 二维码也在我们的桌子上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大家也可以积极的下载我们的国行 APP， 中国国行 APP。 对，因为要开学了嘛，所以说开学会有很多很多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多多的注意，尤其是安全方面哈，多加注意啦。 对，以上就是本期开学小贴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 到我们今天九八二活力榜的正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主要内容就是九八二身边事，来给大家列举一下，这一个多礼拜以来，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比较热门的事件，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事儿。先来说第一个事件。吴京退出娱乐圈，终点即是起点。 天哪，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前一阵刚刚给我们带来了一部非常非常燃的作品《 战狼二》嘛。 哎，对、啊。 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也是特地挑选了一期，做了一个深度探究的《战狼二》的电影。 对对对，我们深度给大家解剖了一下这部电影以及吴京的创作历程哈、但是呢，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就觉得，真的假的？他真的要离开我们 了吗？为什么一个明星在大红大紫的时候，为什么他会突然选择退出娱乐圈？ 对啊， 这个也是挺让广大网友朋友们大跌眼镜的一个事儿，是吧？就是你看，就比如说以之前的以之前的明星为例，每一个人他们达到自己的顶峰的时候，一定会是接下来继续去接很多很多的商演啊，去做不同种类的综艺啊，去接更多的片子，然后捞金嘛，对吧？ 对，趁这热度哈，不断的在炒，继续炒，或者是再继续在这个台阶之下去往更高更远的地方走。但是你看吴京，他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究竟是为什么？ 对， 这个在娱乐圈里能在事业最顶峰的时候突然宣布退出娱乐圈，我相信也就有吴京一个人。但是呢，他说的这个退出并不是长久的退出，我是以后不再涉及娱乐圈了。当然说这种话的好像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个话。 对，一般可能不管是什么原因哈， 对， 说 之前退出过娱乐圈的，后来又慢慢的加进回来。 对， 但是呢，这个吴京说的他只是短暂的退出娱乐圈，需要休息跟调节自己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等自己积累了沉淀下来之后，再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 而且这个消息虽然让很多人无法理解，因为大家可能还会期待《战狼三》，也就是说他的下一部作品。而且我刚刚还看到他的微博当中啊，他微博当中设置了一个提问的环节，很多人都在问他，非常的关切他的下一部作品，以及你看他现在挣了这么多的钱，然后有这么好的生意之后，他要做什么？然后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自己再去充实自己之后，然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啦。 对，也是这个有很多的网友们在这个吴京发的这条微博下面给他留言啊，那为什么你要退出娱乐圈啊？战狼三不拍了吗？对，很多网友们都炸开了锅。但是这个吴京呢也是非常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说，之前他在应该是8月17号那天，他说他做完最后一场采访之后，就是他要那天的采访是他最后一次接采访，一直到现在，今天应该是8月26号。在这段中间的期间，你会看到吴京再也不会出现到各大的平台上接受采访也好啊，做综艺节目也好，他就消失了。这个吴京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多休息一下，因为这样可以多陪陪家人，这个照看照看儿子。最重要的，因为他在拍《战狼二》的时候，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都说过这个事儿，这很拼的一个演员，一个导演，然后在拍《战狼二》的时候也是受了不少的伤，他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期间呢，能够更好的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更好的充充电，来为《战狼三》做好准备。 没错哈，他也是说其实原因没有那么复杂，大家也不要多想。他就觉得他的人生，他说我的人生是需要充电了，我的儿子也需要爸爸的关怀了，同时呢，我也该跟哥们们去讨论一下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的差异了，与此同时也该继续去上 EMBA 了哈。所以说他是有自己一个明确的规划的。 对， 然后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工作还是事业还是各种各个方面，他可能都需要一段时间去让自己之前掏空啊或者是半掏空的一个整个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不断的去充实一下，让自己调整过来之后才可以更好的去向前冲。 对，而且这个《战狼二》这部电影呢，在他应该是花了27天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52亿的票房。这个在中国票房历史上已经是绝对罕见了，而且在世界票房历史上，它也是可以排到近10名以里了。 对， 就是这个 相当棒的成绩，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这么大巨大的票房。然后这个《战狼二》作为一个高峰，而且吴京自己觉得 它突破《战狼二》都已经有点难了。 对啊，而且你看，这个随着电影的火爆，吴京他的这个人气也在不断的暴涨哈。那么这次他也是说要有半年的时间，要也就是下半年可能要暂时的离开大家的视线，让自己稍微的休息一下，多陪陪老婆，多陪陪儿子。然后与此同时呢，也不再去接受任何采访啊，还有相关的事宜了，也要休息了。那很多观众也是非常的期待他的电影，也就是《战狼》三的一个进展。他也是透露，其实战狼一二三的系列剧本早就出来了。对，所以说这个三肯定是要拍的，只不过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给他更多的灵感去充斥哈。 嗯，对，而且这个在吴京他本人透露呢，这个战狼三之中啊，这个饰演他女朋友，那他女朋友在电影里边叫什么来着？ 他女朋友， 对，突然忘记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反正这个他的真实姓名叫做于南，之前那个影后，然后他也是在微博里面说，在《战狼三》的电影当中呢，于南也是会强势回归。然后这个吴京比如说熟悉吴京的观众都知道，咱们在上回的节目里边也是详细的说了一下吴京之前在拍电影的时候做过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呀，他是到底究竟受了多少伤啊，因为之前在采访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吴京的左手的大拇指是没有的，就是是缺了一半，因为 是武打的嘛， 对，拍戏的时候是只剩下半个拇指了。然后这个吴京在拍摄《战狼三》的时《战狼二》的时候，为了胜任冷锋这个角色呢，他也是特地到这个特种部队服役了近两年的时间，跟特种部队们同吃同住，然后才能取得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电影角色的塑造。 没错哈，除了在部队跟战友们、跟战士们在一起之外呢，他还去非洲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去感受当地的生活。其实我们跟大家，不管是之前的节目还是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吴京在拍摄这个《战狼二》所付出的心血，其实都是时间，花时间、花精力、花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积累。我觉得他应该算是电影当中的一个匠人了，就是花各种时间呀、精力去打造这样的一部作品，反复的去打磨琢磨之后才会出来这样的一部精品哈，所以真的是良心之作。 对， 那我们也是期待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 更好、更精彩的《战狼三》，应该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我们。虽然吴京这个演员啊，这个导演他宣布自己暂时退出娱乐圈，但是我相信吴京这种，就是他这种精神啊，一定会在他重新回到娱乐圈之后一定会延续下去的。 哎，没错哈，真的是很有坚持的这样一位演员，我们也是为他点赞，也期待他的更多更好的作品。 对，接下来呢还是请大家欣赏，不能说欣赏吧，给大家带来一段吴京的采访，应该是他那天的8月17号那天他接受的最后一场采访，一起来看。 我是来救你们的。 潜意识默化的骨子里面，我就是有这种爱国情怀。那是市场决定的一切的东西的，与我无关，尤其商业市场与创作者无关。但是骨子里我是爱国的，我是服从于集体主义的。个人能够干什么？你没有集体主义的强大，你没有国家的强大，你个人再强大有什么用呢？ 这是你自己的理解，还是说你电影的价值观呢？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也是我的价值观。 电影里的价值观， 对， 有些人说你其实是看中了这个，这是一种市场，所以你更愿意表现这种价值观。 我应该，其实还有很多人应该说我，说我应该第一应该去算命， 为什么？ 让我去当经纪人。说你看吴刚老师，你没拍你那戏之前，那是《人民名义》没火，对吧？你拍完你的《战狼》去拍了《人民名义》，现在火了，你还用它，你看蹭人家热度了，帮你带了一把热度。我说我应该当经纪人。这种民间解读，我想有很多的专家们比我，对我自己都分析的还要清楚与透彻。 那你觉得他们分析的有道理吗？ 我还没看全，现在还没来的时间去看。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就是从您这儿开始，我开始拒绝所有的东西了，所有的访问啊，这种东西，我觉得我的人生开始要进入总结，就是整个《战狼二》，《战狼二》啊，要进入总结阶段了。现在还是在拼搏阶段，现在要进入总结阶段了。我开始要总结， 我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好，哪些批评是对的，哪些批评是对我有效的，我战狼三队吸取什么，我该以后该干点什么，哪些东西是我打破了好莱坞的传统，哪些是好莱坞的传统让被我偷学过来的，我该进行总结。为什么？因为后面的戏怎么拍呢？对吧，很多人说你现在取得这样你怎么样呢？ 觉得有压力了是吧？ 不是有压力，我为了有这样的成绩感到高兴。如果我说我一点都不高兴，那我就太装了。第二，压力有没有？开始有，肯定有啊，以后你怎么办呢？但是您再一想啊，如果我下一部戏拍失败了，我是不是得死去？如果不想死的话，你是不是就得承受这些东西呢？那如果承受这些东西，你是不是就要调整一个心态呢？用什么样的心态呢？起码你得学会一点阿 Q 精神吧。安慰，自我安慰你总得会吧。第二，任何一个前辈有他的人生的跌宕起伏都经历过，我的人生才到哪儿啊？所以他们有高峰有低谷的时候，难道我们现在的人没有不尊重他们吗？照样会尊敬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继续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操守，继续在按照自己的这种人生的设定再去继续努力的去前往的，再去坚持的。这样的人真诚永远会换来尊重。 刚刚呢大家听到看到的就是来自于吴京的应该是说他最后接受的那段采访。 最后也就是17号是吧？ 对对对对对。 最后的一次采访呢，在半年之内可能大家看不到太多关于他出镜啊或者是对外公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不过没关系，有更好的值得我们去期待。 对，其实从他刚刚那段采访里边，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吴京这个演员啊，不管他是以演员的身份、导演的身份，或者是一个父亲的身份出现的场合也好，我最喜欢的那一点就是他非常的直率。就是他真的就是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活在了公众的视线面前。你看比如说他在《战狼二》大火的时候啊，不是，就在拍《战狼二》之前的时候把自己的婚房抵押为了拍这部电影，在《战狼二》大火的时候他顶住了这种所谓的舆论的压力，不管是说他这种假爱国也好，说他其他的一些很多负面的东西都好，但是他完全就是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就顶住了。你说我做的不对，如果这块做的真的不对的话我就改，如果你说我做的不对，我这块是做的对的话，我就跟你硬着怼。 哎，没错哈，真男人的这种血气的这种感觉哈。而且你看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理想，或者是说自己事业当中的理想啊，要一定要拍出一部专属于自己的、专属于咱们中国男人的非常 man 的这样的一部电影，他也是做到了，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好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为他打 call， 为吴京导演打 call。这个打 call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总之就是很棒啦，然后也很期待他之后的这个 《战狼三》的作品，期待之后他更加好的作品啊。这个说完了吴京的《战狼二》啊，接下来还是一条娱乐圈的消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爱情公寓》？ 哇，这个真的是陪伴成长的。 哎，真的是，好像从咱们在上初中的时候，《爱情公寓》的第一应该是第一部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吧？ 差不多。 对，然后就慢慢的一部、二部、三部、四部。就成为了每一个假期必须守在电视机前啊去观看的一个从头看到尾的一个剧集。 对啊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受他的影响哈，就是当时还没有上大学，然后就觉得可能上大学想象的样子就是 想象那个公寓 三五好友、对对对，三五好友住在一个特别大的公寓里面，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宿舍，然后还一块结合着一些其他的偶像剧的桥段哈，然后又搞笑的煽情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这里发生。 对， 所以真的影响很大。 对，就算他这个里边不仅仅有爱情，虽然他叫爱情公寓，但是他这里边的爱情体现的其实挺少的， 不是特别多。 对，最主要的体现的就是那种年轻人的友谊，就是这个几对欢喜冤家凑在一块儿，然后两间房嘛，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后来他们还换过一个房间，好像是、 嗯、 就是两间房不同的人啊，在这里边打打闹闹，就是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吧、 嗯、 也是很接近生活的一部情景喜剧。 对啊，所以说哎，最近网上爆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哈，爱五是要来了吗？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在网络当中出现了、 嗯、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唤起了 是几张这个记者拍到的 图片、 图片 是吧、 嗯、对， 嗯，所以也唤起了大家对于年轻时候啊自己所追过的爱情公寓的一些向往。 对，比如说这张就是这个、嗯、应该是张伟吧， 嗯 啊，然后张伟这个胡一菲、 嗯、 啊，就是娄艺潇， 娄艺潇、 啊、对、 嗯、 还有这个陈赫啊，这个一个大胡子的造型 啊就是基本上为什么说这个爱五、 嗯、 可能要有机会开拍的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爱情公寓这个几大主创又重新聚集在了片场、 嗯、 所以这个就不免引起我们网友们的遐想了，这个 对、啊、 哎呀，等待这么长时间的爱五是不是终于要上线了呢？ 嗯，所以说大家都会很期待到底是不是爱五呢，他是不是真的要来了呢、 嗯、 其实你像在这个之前也就是应该爱四的时候要追溯到2012年了哈，那个时候拍的，那拍 2012年也就是 对，现在五年了，真的是五年了，对，时间很长了哈。而且当时杀青之后呢，很多关于是否有爱五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都在去问、 嗯、 而且也是各有所辞吧，应该可以这样说。 对， 像这些主演也是纷纷在微博当中发出了很多的离别感言以及他们的这个拆伙的宣言。但是呢，我们仔细的去看爱四的最终， 如果大家还记着这个爱情公寓四的、 嗯、 应该是第24集， 对，最后一集的结 尾，他在最后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嗯、应该是以谁的看了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是什么化验单吧， 嗯， 然后突然一下黑屏、 嗯、 上面写着 to be continue， 对，就是未完待续的这个意思哈。所以说呢，这个真正的新的爱情公寓也会 to be continued soon， 也就是说它很快就可以到来了、 嗯、对、 嗯、 而且这个主演邓家佳就是、嗯，哎，他在里边的名称叫什么？我突然忘了。关谷神奇的女朋友， 神奇的女朋友叫什么来着？ 悠悠，是叫 悠 悠吗？ 悠悠是悠悠， 啊、对，悠悠啊、嗯。这个邓家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表示，之前在拍啊，之前爱情公寓三还没有拍摄的时候， 嗯、 啊，四的合同就已经确定了，而且但是呢，爱五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合同，不知道究竟要不要拍。但是爱情公寓四呢，仍是留给观众们不少的悬念，并且对这些主创们、这些主角们的他们各自情感的走向也没有最终的说明。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在那幕结尾的时候，应该是谁收到了一个通知单，然后一下就黑屏了。还有这个关谷跟悠悠啊，就是王传君跟邓家佳、 嗯、 他们两个还没有领结婚证。 嗯 啊，这个陈赫就是他饰演的曾小贤、 嗯、 跟胡一菲两个人的感情纠缠还没有一个终点。 哎、 对，然后这个美乔跟不是美乔去了，那美嘉跟吕子乔两个人也没有这个确定关系是不是要在一起，所以有很多的大家还没有想，他知道这个结局还没有结束，他就已经 to be continue 了。 对啊对啊，所以说你看这些应该是剧情在第四部的时候是画上了一个逗号了，所以很多人大家都抱着各种各样的悬念和猜测哈，所以说应该是会有接下来的这些了。那这些主演们其实在接受到采访的时候也纷纷表示愿意加盟到爱五的这个剧情，也就是继续的拍摄的过程当中、 嗯、 同时也非常的期待这部剧能够早日的开拍，早日的和大家见面啊。但是呢暂时我们爆出来的这部可能是他的番外或者是他的电影， 也是一个番外篇、嗯、啊。 它 虽然不是爱情公寓五， 嗯 啊，但是也是集结了当时爱情公寓的很多的主创，比如说刚刚在图片里面我们看到的张磊啊、 嗯、 啊曾小贤呢、啊、胡一菲啊等等等等，都是当时爱五的一些主创。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同样也是当时的编剧跟导演汪远， 嗯 啊，也是他的另外一部担任编剧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做这个新次元冒险 啊。 这部电影也是在今年立案，讲述的是一个奇妙的颁奖典礼上，小辉与同住一个公寓的几个年轻人偶遇一群探险家，并且跟随探险家一起探索遥远的古代遗迹的故事。如果大家 如果没猜错的话，那个探险家应该就是曾小贤。看他那个，看他那个大 胡子是吧？ 他的装扮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探险家的形象。 肯定还是一个特别搞怪的、特别这个机灵的这种哈形象、那其实除了这个确认啊，不是我们的爱五之外呢，还有人会说，哎，到底是不是什么时候有这个爱五出现呢？我们先稍等一下，之后再跟大家揭晓。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这里 关注， 对，这里是 Fresh Radio，Fresh Radio， 不用说了啊，这个 98.2北京青年广播，同时呢，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 一直播， 还有。花椒直播，还有 北京时间， 对，都可以搜索到我们，搜索我们的活力982，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这个关键词，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关注之后呢，在右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看一看大佐跟月月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对，我其实不是一个150斤的大黑胖子，长得本人长得还是挺帅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这个扫描一下扫描一下我们这个主播台前的这个中国国行的二维码啊，然后在这个各大应用商城里边下载它的 APP 啊，然后这个给我们截个图，您就可以有可能获得精美的小礼品一份啊。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两个酒吧的身边事儿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吴京暂时退出娱乐圈，第二个就是爱情公寓五真的要上线了吗？ 是假的、 对啊对啊，其实大家关注完之后呢，其实它是一个番外篇的剧哈、是一个短片。那与此同时呢，你像爱五到底会不会如期的出现在大家面前呢？ 我们还是继续的等待着、我觉得它应该会出现，毕竟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这么高，而且它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情怀了吧、为了这份情怀，它也应该是再给我们多写点好看的情景喜剧。 对啊对啊，而且经过采访之后，我们也是得知现在恨不得很多这个资金啊都已经到位了，马上就想立马第二天就开拍哈，只不过呢、暂时他们可能不会去动这个项目，还需要再去调整啊，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些新的补充，所以大家慢慢去等待了、 还是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啊，这个爱情公寓五到底会不会开拍啊，没准明天他就开拍了，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明天就开拍了， 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吗？ 对，人民群众力量大吗？ 对， 接下来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爱情公寓的它应该算是一个 MV 啊，里面也是展现了其中的主角之间的恩怨情仇，让我们再次的回顾一下当时那段青葱岁月。 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 能够一起到老，那比什么都重要。 总是为自己烦恼，怕身材不够好，怕美丽的变少。 总是不明了为何要烦恼，世界太纷扰，自在就好。 总是为他们烦恼，浪子哪里去了，青蛙也做主角。 总是被女人的无聊累到爆，那些事有什么大不了，他们想过新人驾到。 刚刚呢大家听到看到的就是来自于爱情公寓三，应该是爱情公寓三的主题曲的 MV， 很经典啦，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很年轻的面孔， 对，都是特别年轻，你看现在的陈赫跟之前的陈赫完全就是两个人， 现在变熟男了，那个时候还很青涩， 小鲜肉， 对，小鲜肉，对。 而且看那个娄艺潇，潇潇当时的发型也是 齐刘海， 齐刘居然是个齐刘海， 对啊， 我就真的没想到， 齐刘海那时候应该是标配了，美女少女的标配哈。 对，这毕竟是5年前、五六年前，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还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主追的一部情景喜剧《爱情公寓》也是一部非常有情怀的情景喜剧。 对，伴随着我们成长的这样的一部剧哈，带着很多的回忆，也是期待它有更多的后续的爱舞啊，或者是更多的番外篇咯。我们 刚刚说完了这个两条比较好玩的娱乐消息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比较热门的新闻热点事件啊、对，先来说一个最近刷爆了这个朋友圈也好啊，微博也好的一条 新闻的好多生活类头条哈、 对，这个某火锅深陷老鼠门的事情。 这个还是挺严重的，因为 挺严重的。 昨天我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前天的晚上的夜宵 还是去吃的， 吃的就是他们家。 对，真的就是隔了一顿饭的距离就看到了这种消息哈。 这个在娱乐圈嘛，这个有一条定律叫做人设太完美的明星呢，早晚有一天会崩塌啊，不断秀恩爱的明星夫妻呢，早晚有一天也会死得快。这条定律虽然在娱乐圈适用，但是它也在其他的领域适用。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提的这家某火锅店啊，它的这两家门店呢，在北京的两家门店就爆出它的后厨有老鼠乱窜等等的问题，监管部门也已经开始介入了。 而且问题被曝光之后呢，然后也是这个门店包括这个品牌也是发了一封致歉信，并且承认了媒体报道的情况，表示已经布置所有的门店进行整改，后续将公开发出整改的方案。但是让人非常啧舌的就是在致歉信出来之后呢，这个风向居然变成了这个众人开始点赞表扬了，他们是请了公关团队嘛。然后 其实这个真的你觉得他会一个挺奇怪的一个事情。 对啊，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食品安全的一个很严重的隐患的问题， 关乎到每个人的这个安全的。 但是他在三个小时之后，这家公司就是出这个危机公关嘛，对吧？肯定要做危机公关。然后之后整个的风向就转变成了他是如何操就是改正自己的态度啊，知错就改怎么怎么样的。但是这种问题他本身就是不应该犯的，而且这种知错就改的方式，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这样一条铁律，这也就不用什么再表扬的了。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本来是就是他本来就已经犯错了，那大家可能这个风向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之前他的服务太好了，所以导致大家在遇到这个事情之后，可能被他的这种服务，包括他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然后就不会再去介意那么多了。但其实还是要这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哈。 对，但是之前也是有人就是说过，是不是因为这家店的服务太好了，然后就致使广大的顾客呀，就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非常喜欢这家店的人们， 对， 就会去掩盖他的一些其他的不好的行为。但是说实话，说到底，他的服务我们总归是去吃他的东西，而不是去享受他的服务的。 对吧？ 对对，这个说的是特别好的哈。所以既然出事儿了，然后您就赶快去整改，然后之后用你更好的服务，更好的这个食物 来打动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广大的消费人群。 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8月25号有媒体爆出了某火锅店哈存在老鼠在后厨上地上乱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打扫卫生的簸箕以及餐具同时混洗，同时呢还有顾客使用的火锅漏勺、掏下水道等等的问题。那么在当天下午呢，北京市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称，这个立即对上述的两家门店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且呢对公司位于北京地区中央厨房和各分店开展了全面的检查，同时呢第一时间责任约谈该公司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同时涉事的店均表示门店现在已经暂停营业了。关于出现的问题，这个新闻出事之后呢，两家门店也被总部以及食药监局要求进行内部排查和整改。那么这场排查并未局限于上述的两家门店， 而是在全国的所有他旗下的公司，他所在的饭店、他的门店都进行这样一个整改。不仅仅在北京啊，新闻报道的上海也好，成都也好，都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整顿调查。然后政府的监管也是非常的有力的。 对，刚刚虽然跟大家说了，像这个他整体的表现做出公关之后，就是你伤害了我一笑而过哈，就很多的顾客都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呢？ 似乎是原谅他了，但其实还是要严抓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你看这家店其实它是一个连锁店，有很多很多店，甚至它已经到海外了。 对， 就在海外有很多他们家的店的这个遍布全球了。但其实它还会有一些问题，相较于这家店之外呢，其他很多很多我们之前也有所耳闻， 是不是也存在着这样的食品安全的问题？这个店的公司上层的领导有没有对下层的员工也好，对这个 底下的门店有没有系统的去排查去检查， 嗯， 来给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更好的就餐环境，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加的放心， 嗯， 啊，这个都是需要，不仅仅需要政府来监管，更需要的是我们这些吃客， 嗯， 就我们这些上帝们来， 嗯， 这个 监督哈， 对，来我们来监督的才会是更有利的行为，嗯， 对对对，其实需要每一个人去这个共同维护好我们所食用的这些食物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个安全事宜，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一家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品牌，但说到底， 嗯， 您看您把这个品牌做得这么响，然后还遍布了全球之后，也要尽力的去维护啊，不要说慢慢的质量下降了，这样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负责的一个表现哈。 对，所以说到底呢，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问题嘛， 嗯， 它不仅仅要做到啊，当然这次事件这个政府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嗯， 直接打到了要害，打到了那个点上， 嗯， 但是单单靠这个政府的监督跟监管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食品安全的问题是我们每个老百姓都非常重视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吃到肚子里边的东西， 嗯， 啊，这个跟你的人身是有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 嗯， 需要我们更多的普通人来站出来，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 对呀，啊，每一个人都要顶上才可以啊。 嗯嗯嗯，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盘点的第一条新闻热点话题，来说第二条话题，嗯，啊，这个之前在也是网络上又出现了一个网红， 嗯， 啊，就是虽然这个网红的年龄， 哎，是美女吗？ 当然不 是。 是 帅哥吗？不是的。 当然不是。当然这位网红的年龄有那么一点点高，已经107岁的网红王振荣老人， 嗯， 啊，这个也是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他的鞋垫纪元。 哎，没错。错哈，因为他呢其实是有一段视频将他爆出来的，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段视频让107岁的王振荣老人走进了公众的视线。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这个老人缓慢地推着一把小推车， 嗯， 在中国传媒大学西门附近啊，把他推到那个附近，坐在一家店铺的门口摆出鞋垫进行售卖。那么相关的记者也是了解到了，这个老人在这儿已经卖了5-6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07岁的老人每天都坚持着在同一个时间，然后在学校的这个西门那边去卖鞋垫，真的是一件让人感觉有点于心不忍、很心疼的一件事情。 嗯，对，但是就是通过当时记者的了解采访之后，也是知道，其实并不是老人的子女啊，就是他的赡养问题做得不怎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 啊，这个老人他是有子女、有儿孙，然后对他也挺好的，只是老人他本身自己有点闲不住，就是每天都要去周围的街上捡一捡杂物啊，捡一捡废品啊，或者是把自己做的鞋垫拿出来售卖，就是每天闲不住。 对，你看他下午的时候出摊，然后到晚上8:30开始收摊哈，而且每天大概来来往往的一些人都会去，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销售出去，而且他也是有一子二女，目前是自己独自生活，大概呢是10多年前开始进行摆摊的，而且他之前老人是在1910年出生，并且呢从学徒工做过学徒工，通过还做过这个缝纫工作，然后现在呢他也是把这个这些可能延续了哈，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延续了，在做一些鞋垫啊，就是把它去卖出去。 嗯，对，因为这个老人就在中国传媒大学，也是咱们学校， 对，是咱们学校 西门嘛， 你有见过吗？ 我还买过， 还买过， 对，因为之前在他没红的时候啊，这个红的要打一个引号，在他没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每天都从那趟街上路过，就会发现这么一个老人，他真的是天天坐在那儿，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比如说三伏天还好，热的时候人们能挺住，但是3-9天的时候那是真的特别特别的冷，你就会发现老人在那个角落里也是独自推着小车，每天在那儿工作5个小时，再就是卖他的那个鞋垫。 对， 我之前在他那儿至少应该买过3双鞋垫，虽然说他做的那个鞋垫啊，可能现在真的用不上，但是哎呀，就是怎么说，看到的时候就是于心不忍，花一点钱买一个 买个老人早回家吧。 对对对，这个确实哈，我之前也有注意过他，因为他也确实是每天我们上下学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路过那家店，应该算是一个店了。然后他就坐在那家店的门口，那个老人特别的瘦弱，而且这个感觉确实年龄很大。但我如果要是没有这条视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 他 已经 应该差不多就是80到90多岁，但是真的不敢往107岁下。 对对对，这个我年龄的问题，我当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也是吓了一跳哈。 嗯， 所以说他现在确实通过这个视频也已经让很多人知道他变成了一个网红爷爷之后，很多人也是专程的到他的这个小店铺啊，所谓的小店铺去买他的这个鞋垫支持他一下。 对，但是呢，这个虽然这位网红爷爷红了，大家去支持他了，但是还有多少位网红爷爷没红，在默默的做着那些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为我们服务的那些事情。 嗯， 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更多的需要的不是我们去光顾他们的生意，去买一双两双鞋垫也好，让他们早回家也好。 嗯，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希望的是我们那些年轻人或者是他们的子女啊，这个年轻一代们多多的关心关怀，多多的照顾他们一下。 对， 就是免得当我们这一代人老的时候，你坐在那个角落里看着下一代年轻人从你面前这个行色匆匆走过却不搭理你的时候，省得这样。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非常力所能及啊，尤其是作为咱们年轻人，比如在路上看见像这样的老人他推着车或者干嘛的时候，我们 就可以 帮， 人就上去帮一把。 对， 对，帮一把，随便推一下就可以给他助力。与此同时，你像现在很多视频大家都是闻视频而来，闻讯而来，就去他的店里去支持一下，买买这个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已经用不到的鞋垫，这也是一种方式。哪怕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不仅是老年人，可能我们哪怕是对他的一个微笑，或者是对他问我们问题的时候的一个帮助，或者是 一个深层的回答，对吧？ 对对对， 指一个路， 对，任何一个方式都可以让他们感到心暖，都可以帮助到他们。 对，毕竟这个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嘛，不能让他在我们这个年轻一代当中慢慢的消失掉，我们应该更加的弘扬起来这种传统文化精神。 哎，没错。不过你像这个老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自食其力、非常自立的精神，也是鼓励着我们哈。你看，都107岁了， 还在自己干着活。 对，每天都在坚持着，哪怕是坚持着同一件事情，哪怕这个环境不是很好，哪怕天气不是很好，依然都在做着、坚持着。所以说，像这样的精神也是鼓励了不少我们的年轻人向他去学习。 对，这个说完这位老人呢，接下来再来说咱们的最后一条新闻。今天的日子是8月26号，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日子。想哭。 8月26号发生了什么呢？ 啊，这个26号又到了万众瞩目的北京市客小客车摇号的日子啊！ 摇号啊！ 摇号啊！ 这个很渺茫啊！ 太渺茫了，今天又没中。 对，我记得每次一到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日子啊，重大的日子之后呢，就看各种微信群啊，或者身边的朋友，要么就是朋友圈 求中签什么之类的。 对，一开始是求中签，就什么转锦鲤之类的，然后之后就发，哎，又没中，说这怎么办呢？对啊，就每次都能见到这样的一个轮回哈。 对，这个据了解呢，经过计算啊，今天8月26号的中签比例呢是854比1。 哇， 就是854个人里边能有一个人中签，就已经不错不错的了。 而且是 再加上 新低了。 对，这已经是历史新低了。之前的时候大家看到700多600多的时候也是反正也是叫苦连天，哎呀又不中怎么怎么的。但是今天呢854比1啊，不知道各位想买车的小伙伴们有没有中签呢？ 哎，这854比1，如果大家感受不到这个几率的大小之话呢，我们再给您用一个数据啊，也就是我们的中签率仅仅在0.117%。 0.117%。 对啊，所以说 就是往上倒个几倍，它也是 说11.7%可能都 那也挺小的了。 对呀，你得抽好几次可能才到，但是你看是0.117%，哇！ 还是等待着下个月的26号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节目，看看到底有没有人中签啊！ 实在不行就100遍。 这个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五条这一周发生的比较热点的消息。同样呢，也是通过我们982活力榜的一条视频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呀。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是活力榜之九八二身边事，下面就跟着大佐一起来看看近期发生在各位身边的热门事件吧。首先呢，咱们来看看吴京单出娱乐圈，终点既是其只为更好的劳动。娱乐圈里能在事业高峰期突然宣布退出娱乐圈的人，那就只有吴京了吧。这里的退出呢，既是短暂退出，或许是接受的掌声太多，吴京害怕迷失自己，或者是吴京太累了，想要休息充会儿电。近日吴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想要先暂时退出娱乐圈歇一歇。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甚至有人怀战狼三还拍不拍了。这对于一个现在在热点上的明星来说，这样的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到。说爱情公寓五真的要来了吗？说到爱情公寓这部连续的情景喜剧，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爱情公寓陪伴了一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出现了一种鬼畜的效果， 莫名的官方鬼畜，搞得我这也是很奇怪啊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还是口头的描述一下吧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说的五条新闻啊，第一个是两条娱乐圈的消息，吴京宣布暂时退出娱乐圈啊，娱乐圈， 现在已经人工鬼畜了啊，大家准备好前方高能， 前方没有高能，前方假高能。 对，第一条是关于吴京的， 第二条呢，对，第二条呢是这个《爱情公寓五》即将上线，但是是这个编剧王远的另一部大电影马上就要上线了， 对，同样是值得期待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新闻了，关于我们饮食安全的某火锅店爆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值得关注， 需要我们更多的普通人来实行我们的监督跟监管力量。第四条消息呢，就是中国传媒大学西门的那位百岁的卖鞋垫的老人来更多的呼吁我们年轻人更加的关怀一下我们的老一代，包括我们的又一代。 对啊，同时我们要向这位老人去学习他的精神，向他致敬啊。 对，最后一条新闻呢，就是今天是8月26号，不知道各位坐在这个收音机前啊，当然坐在收音机前的人们都是有车的人了，坐在一直播这个手机平台的对面的小伙伴们，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被这个幸运女神眷顾呢？有没有抽中签呢？ 如果有的话，赶快在我们最后结束之前打上一，留下你的脚印哈。 然后发现没有 好，证明了我们的0.117这样的一个概率是不是被震撼到了呢？ 对，这个以上就是本期的982身边事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收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我们的小酒馆又来啦，看看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时代，别忧伤，站起来，年轻就不